属于圣经的，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圣灵保惠师，我们也祈求你真正此刻真正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真的是来引领我们，来光照我们，真的是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真理当中得以自由释放。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就求你带领保守祝福下的时间，也求主你怜悯孩子，也来接近孩子，也来使用孩子。主，我们真的是来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去黄石公园，还有去那个犹他州一些地方去旅游，然后我们去了那个犹他州那个拱门公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对，有人去过哈，就是在那个地方叫做摩押，和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摩押的名字是一样的。然后你去到那里之后，你会发现周围的颜色都是那种橙黄的，因为周围都是那种都是岩石，所以你放眼望去，周围都是这种橙黄的这种岩石的颜色。我们去了那个公园的服务处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标语，他说如果你喝太多的水的话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带的水不足或者喝的水不够的话，就会是大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拱门公园像沙漠的气候一样都是这个山石，如果你在户外走一段时间的话是非常热的如果你的水不够的话，你很可能就在旷野就倒下了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提醒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缺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提到水常常就是会和生命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说水是什么生命之源是吗因为我们知道水是的确很重要。我今天分享的经文也是和水有关系是主耶稣有这样一个应许在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就是我们就是回到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七章的32-44节，它的核心部分是37-39节，我把从32节开始到44节，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场景从32节到36节是相当于一个画面从37到39节是相当于第二个画面，然后从40-44是属于第三个画面如果我们用电影里面一些镜头一样我今天分享的这段部分可以分成这样三个场景首先就是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的经文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因着耶稣开始有些议论他们想来捉拿耶稣，然后耶稣有一个回答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当耶稣说这个话之后犹太人又开始因着这话又开始议论不同人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他们也大概不太明白耶稣在这里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来明白这段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我就要问大家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和犹太人在过一个节日有关系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耶稣是去了耶路撒冷，他在参加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在七章的一开始是有记载的，你知不知道他在当时犹太人在过什么节日就是7章32节的这些故事的发生的背景是和犹太人过一个节日有关系，在耶路撒冷是什么节日？在7章2节，如果你看到是什么是朱棚节是吗？对，是朱棚节我不知道我们对朱棚节是否了解朱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的主要节日之一朱棚节逾越节和五旬节朱棚节对犹太来人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利未记的23章里面有耶和华有记载，有吩咐摩西，就是以色列人要过朱棚节，是因为曾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搭那个棚在 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到四十三节啊，我这里可能就不会太仔细读，就是大概啊，就是神吩咐摩西，就是说从七月十五日七天之内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喜快乐，然后要拿一些松树枝怎么样子，这样子来庆祝，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旷野住过那个棚来纪念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同在，所以这是祝棚节大概的这样一个背景。祝棚节就是说不单单是纪念神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同在，也更重要的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因为按照犹太历法是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历，就是九月到十月之间九月到十月之间是什么季节？是那些作物都已经收成了，是不是九月到十月之间是犹太人他们的那些农作物已经是收到他们的仓里面了是他们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所以这个祝棚节就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季节一方面是纪念神曾经与以色列同在，另一方面是纪念他们的收成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感恩，这大概是这样一个祝棚节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在进入到今天的七章的三十二节之前，就是我们需要大概知道一些的脉络耶稣他这个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从七章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记载？从七章的一节七章的一节我可以读一下，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有人想要杀耶稣如果我们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配音的话，就是当出现七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个配音肯定节奏是很快的，是不是有人想要杀他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耶稣有一些抵挡，而且不单单是有人想要杀他，在七章的后面就会记载是什么，是耶稣的兄弟不信他耶稣的兄弟还大概还在反讽他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去什么去犹太去那个耶路撒冷去过节因为耶稣的弟兄也不信他然后耶稣后面就记载了耶稣他就是暗暗的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同样的是他也遇到了一些抵挡，有些人不信他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有教导，他教导他说了一段之后，有人就说你是被鬼附了，你以为有人要杀你怎么样，有人就即将说耶稣你是被鬼附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耶稣还是同样遇到抵挡到后面的话就是在七章的二十五节开始就是有人就说他们大概就说耶稣你不是那个加利利来的吗，我们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加利利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他从哪里来的所以有些人还是不信耶稣在挑战耶稣就来质疑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时候耶稣他有一个回答，他说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是父差了我来的他在回应那些人的挑战，就是耶稣他是基督，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人的挑战，就是有些人这样的不信他们不会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那位旧约所应允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开始挑战基督他们说基督是从加利利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凭外貌他们凭外貌来判断这个时候基督就开始回应他要宣告他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知道他自己是从哪里来，他是父神所差派的这是七章二十五节的后面，就是耶稣回应耶稣不但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要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七章的三十二节里面耶稣开始回答所要向那些人所宣告，就是 耶稣要表明自己 不仅仅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而且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啊，所以当七章三十二节记载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派的人要来拿耶稣的时候，所以耶稣就有了三十三节这样的一个记载。于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地方，你们不能到。啊，这是耶稣的这样一个回答。啊，耶稣非常清晰的向这些人啊来显明，就是耶稣知道自己啊是从哪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啊，因为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要宣告自己的这个身份啊，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当这些法利赛人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与这样一个回应，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啊。当耶稣有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啊，同样看到这个场景一的时候，又有人开始议论啊，是不是？你可以看到经文啊，有人就开始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啊。有人就以为是说，哎，耶稣可能是要去那些散住希腊的那些犹太人当中去啊，来传福音或怎么样子啊。有的人就说，哎，他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还是不太明白耶稣这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进入到第二个画面，就是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啊。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就是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这是三十七到三十九，这是第二个画面啊，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你大概也会问，哎，耶稣为什么会突然会这样的一个宣告啊？他说信他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为什么耶稣会提到活水的江河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这个他在节期的最大之日，就是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他有这样一个应许啊，这是和犹太人过猪棚节的那个背景是有关系的啊。原来犹太人他们过猪棚节的时候，这七天之内，他们每一天的早晨就很早就要到希罗亚池子跟着祭司他们列队很多人肯定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到希洛亚池子去取水他们取了水之后就要拿回那个圣殿会倒在祭坛旁边的那漏斗里面当他们取了水之后，他们要回到圣殿，当经过那个水门的时候，就会有吹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号角然后就会有那个那些诗班就会唱诗篇的113到118篇来唱诗来敬拜赞美神然后他们就会到那个祭坛旁边的漏斗，就会把他们取的水这样会大概倒出来他们倒出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提醒说，哎，你要这个什么抬高你的手他们倒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这个泼这个水在他们脚上，然后有的人就会扔一些棕树枝或者还会扔一种水果叫做有点像柠檬的水果在他们身上，这样这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庆祝这个祝棚节要做的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仪式是和水有关系，他们每天都要取水七天每天早上很早他们就要这个晨祷就要去取水所以他们七天的时候每天都会和水打交道，所以这个水会是成为他们的 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啊，这个，因为他每天很早就要来做，在祭司的带领下啊，这样的来啊来重复这样一个仪式啊，然后犹太人他们就记载啊，就说哎，这样一个取水，这样一个倒水的一个仪式，是一个欢乐的仪式啊，有在犹太人的他的那个法典当中就记载说啊，如果没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取水的仪式。没有人看到过这个取水的欢乐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欢乐啊。什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哎，他们取水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欢乐的非常欢乐一个场景啊。他们在神面前这样来在希洛亚池来取水啊，然后又到了这个漏斗里面，是一种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快乐一种感恩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所以这是耶稣他也在这样一个宣告和水有关系的宣告这样一个背景，来适合他们过这个节日，他们每天要重复这样一个取水的仪式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啊。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他们过初棚节当中的一员的话啊，你每天去取水，然后在牧师的带领下这个颂赞欢喜啊快乐啊，这个水肯定会深深的印在你的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啊？不单单你是要取水，而且还你每天要被水浇一下，是吗？把你的脚那个水，别人要在你浇把水浇到你的腿上啊，脚上，要把你这个泼水啊，这样你这个水肯定会深深的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水。肯定会会常常会在你的心里面，即便你可能不会想到水，可能水已经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啊，已经是落在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啊，他们一般是这样七天取水啊，然后第八天是一个叫做严肃会啊，是一个读经会啊，是一个研经大会，他们因为要读圣经啊。所以这里讲说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一般应该讲应该指的是第八天，是他们一般是读圣经的时候啊。所以如果你七天之内你常常去希洛亚去取水，然后去倒水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然后又是研经会又在读圣经，哎，这个时候耶稣他就站起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如果你是你这七天之内这样来常常做这样浇水的动作的时候，当耶稣有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那些会众很自然的会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耶稣有这样一个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注意经文里面这样一个记载，是他站着高声而且他有这样后面的话语，就说人若渴了有一些动作人若渴了怎么样，然后你要就近我来然后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他是在呼召当时的会众那些来过祝棚节的人是你们每天可能浇水或怎么样来这样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仪式是来指向我祝棚节是预表了耶稣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说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就近耶稣来承认自己是渴了，承认自己里面是有是有一些的不满足这个满足只有耶稣可以来填满需要真的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真的是真的是来填满里面的最深处的那样的一个不满足这是 就是耶稣他在这样这个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这样一个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常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提到是说经上所说，也许你可能要问，就说圣经的什么地方有提到这样的话语然后我们翻看旧约的话，就说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并没有非常直接的有这样的话语，就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在旧约的很多地方有提到一些关于水的经文我可以读一些，就说这些经文是相当于耶稣所概括的这些旧约里面关于水的一些经文在以下书十二章的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旧约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里面提到的关于水的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的十一节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源泽，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然后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然后在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一到二节更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一到二节更加像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经上所说的这个经文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当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语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很多关于水的经文的这些的记载这些经文都是都是耶稣所这里所引用的这样一个总结可以这样来说所以这是耶稣在这样一个节期的最大之日第八日这样一个应许，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在这里有一个应许，一个呼召，就是说饥渴的人你们要来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可以想，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过朱棚节，他们是纪念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当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出埃及他们经过旷野神应许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当他们出埃及之后神有启示给摩西是一个会幕这个是摩西怎么和神见面，是通过会幕，是不是大家如果读旧约可能你会有印象，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会幕是神和人同在一个地方，是吗？是不是他们出埃及在出埃及里有记载当他们慢慢的进入迦南地之后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要为神建一个圣殿，是吗？因为圣殿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到了所罗门的时候的确是建了一个圣殿圣殿是成为他们与神见面的一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 来敬拜神。所以从就说从神说哎我要与你们同在，从会幕然后到圣殿啊，有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建筑啊，有神的这样一个同在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旧约列王记里记载啊，后面圣殿怎么样被毁了是吗？啊，圣殿在旧约里面是占据非常重要一个地位的，乃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的啊一个敬拜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但是圣殿被毁了，哎，这个时候啊，我们进入到新约，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一到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好，我们讲到旧约里面会幕包括圣殿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哎，这个时候啊，这位神他愿意与人同在，乃至于就是说，哎，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词啊，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道成了肉身，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啊。哎，这位耶稣他啊，愿意与人同在，以至于他是成了一个肉身啊，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在我们在新约之下啊，耶稣是我们与父神会面的一个道路啊。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耶稣他有洁净圣殿，而且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三日之内我必把它建起来，然后后面的有经文就说哎，耶稣是指他的身体来说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圣殿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与神会面啊。而在这里这个时候耶稣就说哎，你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这里面也是在宣告宣告说哎，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真的是回到父神的面前啊。在新约之下我们不是需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新约之下圣殿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会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恢复和神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这样一个宣告这也是在新约之下这个神和人同在这样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变换。在我们看到在新约之下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在新约之下耶稣基督是那个圣殿是神和人的同在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三节就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在启示录的时候提到是说约翰说他在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圣殿，因为那个神和羔羊是那城里面的殿这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当有那个新天新地，当凡属他的儿女当与神完全的再次复兴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和神是这样一个完全同在的时候，就不需要圣殿因为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已经是恢复了人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隔绝，所以不需要圣殿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看的时候耶稣这样一个应许是说哎，口渴的你们也来就近我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都会经历一些的艰难困苦，会经历一些人生的不顺更重要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有的时候常常难以有那个满足我们是希望来填满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深处的满足因着诗歌里面所唱的，因着始祖的犯罪我们有那个罪性在里面我们常常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可以填满我们最深处那个满足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偶像会出现我们会把一些暂时的一些可以来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那个渴慕的东西，可以找一些东西来填满找一些偶像来 来安慰你内心的那个灵魂里面最深处的那个空缺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找一些偶像啊，我们不愿意来真是回到这位永活的真神的面前，这位创世成终的神的面前，真是来寻求他的满足啊。我们会寻求一些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的里面啊。所以 C.S. Lewis 曾经说过说，哎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满足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太好容易得到满足，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满足了啊。我们像这个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啊，你在泥巴地里面你玩着就很欢喜快乐啊，你玩着泥巴，然后身体弄得很污秽，然后你就觉得啊，这是很快乐了啊，你就会以这些为满足，不知道哎，神还有那些美好的应许啊，像在这个海边沙滩上晒太阳一样啊。我们太容易满足啊，太容易找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替代神，来替用神的话语来替代神的话语啊，替代那位那位创世成功的那位神啊，他的宝贵的话语。我们可以用其他很多的东西来替代神的话语，来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啊。我以前没有用过那个 iPhone 啊，这个，然后别人给我了一个 iPhone 啊，然后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早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啊？我要快把它这个打开这个 iPhone 是吗？这个要看一下邮件有没有邮件啊？这个你的心里面，因为你看了邮件，心里面很高兴啊，这就是人的一个罪性啊。你宁愿可以看到那个 iPhone 的邮件，胜过你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来好好读他的话语因为你渴望沟通啊。当你看到邮件来的时候，因为是有什么有信息传递过来是吗？啊，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在里面啊。但是这个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内心里面最深处的需要的啊。只有神的话语才可以真正的是来安慰我们干渴的这个心灵啊。只有神的话语才可以真的让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丰盛，也只有神的话语才让我们那个干渴的心真的得到完全的这样一个填满。而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有这样一个应许说，哎，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信他的人，他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当我们真的是和我们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恢复关系之后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活泼的生命我们真的是会不一样会有改变约翰在后面在39节经文很快他有一个注释因为他害怕我们可能不太明白耶稣在这里都要讲什么在39节里面就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讲上面提到的活水的江河是和圣灵有关系的。而且你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这边所讲的把圣灵的赐下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把它点明得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向那些人宣告，他不仅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而且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也因着他的宣告，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宣告，他有提到了这个活水江河，有提到圣灵的要赐下圣灵是怎么赐下？是因着这里说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这里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指的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三天之后这个复活这个和耶稣在地上他要成就的那个事工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面就说圣灵的赐下是和耶稣基督有紧密的关系的，是和耶稣基督他在他被这个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有关的。当耶稣基督他 他这个被钉，他复活升天之后，圣灵才赐下。圣灵的降下是和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是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灵的赐下是因着耶稣基督完成他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事工啊。而且我们把我们回到就约翰福音的这个整卷书卷的时候，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一些圣灵，关于圣灵的经文呢。我可以举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又提到耶稣的时候，提到耶稣说耶稣要，大概是说耶稣是要为你们这个施洗圣灵的是有提到圣灵。在约翰福音的三章里面提到那个重生重生是从什么？从水和圣灵生的是吗？是不是水和圣灵，就是圣灵出现了，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而且在约翰福音的14-16里面，当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有很多这些应许，这些话语的记载。14-16里面有很多关于圣灵的这样一个应许耶稣也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他说他去之后，因为要会有圣灵赐下，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提到说圣灵他要让世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这个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圣灵是要把一切要引导我们进到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也会让当时的他的门徒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圣灵是要来荣耀基督因为圣灵的一切都是从耶稣那里所受的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就是提到圣灵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就说回到就是说耶稣的这样一个应许，说信他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也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真的是来降下彼得之前他是三次不认主因着圣灵的降下，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圣灵的降下，你可以看到彼得他们在五千人面前这样这个证道你看到是就是因着圣灵的这个降下还有嫩柱这些使徒他们有了很重要的一个翻转所以今天同样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同样因着圣灵的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也是需要圣灵的嫩柱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的，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耶稣有这样一个活水江河应许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意识到我们也是需要常常借着耶稣基督也需要被圣灵所充满，求神的灵真的是来掌管我们，真的是来充满我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不但是说宣告自己的身份他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基督，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往哪里去他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就说凡饥渴慕义的真的是来就近耶稣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来恢复与神的关系同样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真是来受圣灵真是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虽然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常常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软弱会有一些罪的一些试探但是我们能够常常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可以来真是来胜过试探，这是这样一个活水江河的这样一个应许然后我们看到 第三个场景就是，即便耶稣他有了这样的宣告，哎，他说，哎，口渴的人来就近我啊，你们可以得到饱足。即便有这样的宣告，你可以看到，第三个画面就是众人他们的一些的回应，啊，然后，当耶稣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说，哎，这真是那先知，这里指的是《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里面，摩西有两个应许是说，我要在兄弟之间，我要在我的兄弟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当这些人说这真是那先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就说承认，哎，耶稣是那位在《申命记》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啊。然后有的说，哎，这是基督啊，所以有人这样一个回应。但是你看，也有的人也开始啊，也有怀疑，他说，哎，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北乡伯利恒出来的吗？这里是比较有讽刺意味的啊，因为他大概知道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他不知道基督是在伯利恒降生的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非常清楚的记载了当时有那个凯撒洛斯都有个下令要他们报名上册。那个约瑟和玛利亚是回到那个大卫的本乡伯利恒那里，在那里耶稣降生的。他的确耶稣的确是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但是后面的话他们可能报名上册之后，可能约瑟他们又回到了那个加利利亚，所以有人就又按照圣经来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哈。他大概就会不会相信说，哎，耶稣是那位基督啊，所以看到就是说，哎，所以在四三节说，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又是起了纷争即便耶稣在上面有那一个宣告有些人他有正面的回应，但是有些人他还是可能有疑惑，他没有来相信哎，耶稣是那位基督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是参加那个祝棚节的当中的一员你七天之内你参与这样一个取水这样一个浇水的仪式然后第八天有这个查经班，然后耶稣站在高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会怎么来回应耶稣的这样一个应许？你是否愿意来到耶稣的脚前你承认你自己是饥渴，你承认你自己是口渴的你承认你自己是需要耶稣的救赎的你是否愿意来就近耶稣来呼求耶稣来充满你你是否愿意活水的江河真的是来因着你来信耶稣，从你的腹中这样来涌流最后我还是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安静一两分钟我们真的是来因着今天耶稣有这样一个活水江河的应许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祈求主帮助我们和他可以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可以尝试的把你的心来打开你真的可以来呼求这位救赎的耶稣来就近你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这位主他知道明天怎么样，他知道你的一切你可以正式打开你的心来呼求耶稣进到你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两分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以来祷告呼求然后我有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可以正式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正式 来呼求他的怜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宝贵的应许你说犯口渴的当就近你来喝，信你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天上地下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也除了你以外我们也没办法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唯有见了你我们可以真是来到父神的面前来恢复与我们的神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宝贵话语的应许你真的是我们内心处最完全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来信你，我们的腹中真的就可以有活水江河的引流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你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就可以有圣灵的内住和充满。主，我们真的是来感谢你。主，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干渴还有无助我们真的是何等需要你的怜恤和怜悯。我们去求主你真的来施恩于我们，就求主你这样宝贵话语在我们的心上显为大我们当中倘若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此刻真是愿主的灵可以来感动你来光照你的心你真是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这位这样有这样一个宝贵应许的主，因为他真的是可以真的是能够让你内心处那个空缺那个不满足得到完全的满足，他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他有他知道你的一切，他也真的是真的是愿意愿意真的是来就近你来拯救你的一切，真的是也因着你的相信，他也完全可以翻转你的人生的一切，翻转你人生的方向，也让你经历到这位救主的丰盛，这位神的丰盛。主，我们真是来感谢你。主真的是无论我们是信主多少年的，还是没有信你，我们都真的是一同来到父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这样的应许，就求你真的是按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祈求圣灵你也能够常常来充满我们，来眷顾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主神你荣耀的丰盛，让我们见到你话语的真实。就求恩主你全然赐福我每一位，我们感谢你，就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